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二十集， 吴一舟听见声音，定定看了他一会儿，这才回过神，缓缓从车子底下爬出来，雪白的皮毛上挂着灰，显得有些狼狈。但是不出片刻，他就恢复了以往的冷静淡定，解释起刚才的情况。 他突然拐进来，还是逆行，你不要赔钱给他。 不愧是律师养出来的猫，维权意识还挺强。不会，他已经走了。 他拂去他身上的灰，想抱他起来，却隐约感到了他的抗拒。吴阳立即放开手，心里又揪起来，小心问他， 你被撞着了吗？ 没有，身上太脏了。 吴一舟说着，看向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牌，换了个话题。 那个偷走硬盘的人应该是搭车走，媳妇到那儿就不见了。 说完就兀自朝站台走去。吴样跟在后头，总是觉得吴一舟腿脚不太利索。 吴一舟， 怎么了？ 你是不是扭着脚了？ 好像有点，不过没关系，不是很严重。 下一秒就直接被吴样给捞了起来。吴一舟试图挣扎反抗， 你 别动，闭嘴。 吴样一脸严肃，其实快心疼死了。吴一舟不动了，只是抬眼看了看他，小声咕哝了句， 这是要走霸总路线吗？ 公交车一共有三条线路，往下临近几站都差不多，但再走远些就分道扬镳了。吴阳一时不好判断对方是在哪一站下车，只好先拍下车站站牌，准备回去再仔细研究。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带吴一舟去医院看看。到了宠物医院，医生看着刚刚拍出来的 X 光片，对吴样说， 骨头没伤着，最近注意少活动，休养几天应该没啥大事了。 吴样松了口气，抱过吴一舟， 正好天气冷了，最近你也别出来了。要洗澡吗？ 不回家洗吗？ 虽然医生说猫咪三个月才需要洗一次澡，但吴一舟在户外待惯了，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外跑，于是隔三差五的就嚷嚷着要洗澡。吴样通常就拿热毛巾擦擦爪子了事，实在耐不住磨了给洗过一次，但洗澡十分钟吹干半小时实在是太费劲儿了。吴样犯懒，于是道， 来都来了就在这洗吧，不用给我省钱，而且那护工小妹挺专业的。 算了，就在这儿洗吧。 说完他就自己从他怀里跳出来，溜溜达达的去美容室排队了。40分钟后，毛发松软的吴一舟被抱送回来。吴样捧着吸了吸， 真香。 吴一舟避闪不及，只得露出一脸嫌弃。吴样抱着他半笑不笑的，明知故问， 对了，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？ 我不记得了。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 吴样哼了一声，把猫装进帆布袋里。 怂。 他将帆布袋挎在肩上，开锁骑车。 承认我洗澡技术优秀很难吗？ 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？ 你不喜欢吗？ 什么？ 和那护工小妹比起来，你不是更喜欢我给你洗吗？ 吴一舟沉默，吴样手肘轻轻夹了他一下， 问你呢。 嗯。 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 我要跳车了。 哎，别，我错了。 吴阳一个没扶稳，晃了下车把，赶紧减速，又将帆布袋往上提了提，用手臂夹住袋口。 我今天差点都被你吓死了。 吴一舟再次陷入沉默，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 吴阳本以为他是指自己没看见三轮车师傅逆行的事儿，却听他说， 当时我是说那车子开过来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一点以前的事情，没听见你叫我。 以前的事？是被那个钱主任遗弃以前吗？还是被我收养以前？ 吴一舟没有多说，可这个模糊的解释却让吴阳对他从前的经历愈发好奇了。还有那个时常被他提起的钱主任，以及 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好像早就认识沈向川呢？ 回到茶楼时已近傍晚，吴阳暗自揣度了一路，刚回到卧室就鬼使神差地再度打开了司法局系统的网站，在律师查询页面输入了两个字，沈婷。果然他没有记错，那日在第一次遇见沈向川的咖啡馆里，他百无聊赖之下筛出两个状貌吴一舟前主任的律师信息，其中那个嘴角挂笑却眼神平淡的近乎冷漠的男人就叫沈婷。 他们都姓沈，沈向川还曾说过和这家律所的律师很熟。病房，被遗弃的白猫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那么巧合的事儿吧。 而就在吴阳准备向他确认时，却发现躺卧在墙角的吴一舟已经盯着自己的屏幕很久了。 不得不承认，做一名调查员你还挺称职的。 吴阳听话之音，知道他这是没想隐瞒，于是指着屏幕追问， 这个沈婷是你之前提过的前主任吗？ 根据沈向川的说法，沈婷前阵子意外车祸，至今昏迷不醒，吴一舟应该也是因为无人照料才偷偷溜出来，或者是被沈婷的家人遗弃的。短暂沉默后，吴一舟缓缓开口， 不是，那个其实是我。 啊？ 由于腿脚不便，吴一舟没有像往常一样跳到他身边来。浅褐色瞳仁映着卧室灯光，像是两颗摇旋在深沉暮色里的星子。 好吧，这样说是有点奇怪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原来的我。 那前主任？ 没有什么前主任，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随口说的。至于为什么现在会被困在这只猫的身体里，我比你还想知道原因。 吴一舟舔了舔手掌，壮不经意地问他， 如果我这么解释给你，你相信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 咪。